你好，我是盛典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32讲，欢迎回来。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进入实战篇，开启一个高性能 HTTP 服务器的编写之旅。在开始编写高性能 HTTP 服务器之前，我们先要构建一个支持 TCP 的高性能网络编程框架。完成这个 TCP 高性能网络框架之后，再增加 HTTP 特性的支持就比较容易了。这样就可以很快开发出一个高性能的 HTTP 服务器程序。在第三个模块性能篇当中，我们已经使用这个网络编程框架完成了多个应用程序的开发，这也等于对这个网络编程框架提出了编程接口方面的需求。综合之前的使用经验，这个 TCP 高性能网络框架需要满足的需求有以下三点。第一，采用 Reactor 模型，可以灵活使用 EPO 作为事件分发实现。第二，必须支持多线程，从而可以支持单线程单 Reactor 模式，也可以支持多线程主从 Reactor 模式，可以将套接字上的 IO 事件分离到多个线程上。第三，封装读写操作到 buffer 对象中。按照这三个需求呢，正好可以把整体设计思路分成三块来讲解，分别包括反应堆模式设计、 IO 模型和多线程模型设计、数据读写封装和 buffer。 那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下主要的设计思路和数据结构，以及反应堆模式设计。反应堆模式按照性能篇的讲解，主要是设计一个基于事件分发和回调的反应堆框架。这个框架里面的主要对象包括 Event Loop、Channel、Acceptor、Event Dispatcher 和 Channel Map。你可以把 Event Loop 这个对象理解成和一个线程绑定的无限事件循环，你会在各种语言里看到 Event Loop 这个抽象。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着的事件分发器，一旦有事件发生，它就会回调预先定义好的回调函数，完成事件的处理。具体来说， Event Loop 是用 PO 或者 EPO 方法将一个线程阻塞，等待各种 IO 事件的发生。对各种注册到 Event Loop 上的对象，我们抽象成 Channel 来表示。例如，注册到 Event Loop 上的监听事件，注册到 Event Loop 上的套接字读写事件等等。在各种语言的 API 里，你都会看到 Channel 这个对象，大体上它们表达的意思跟我们这里的设计思路是比较一致的。 Acceptor 对象表示的是服务器端监听器， Acceptor 对象最终会作为一个 Channel 对象注册到 Event Loop 上，以便进行连接完成的事件分发和检测。 Event Dispatcher 是对事件分发机制的一种抽象，也就是说可以实现一个基于 PO 的 PO Dispatcher，也可以实现一个基于 EPO 的 EPO Dispatcher。 那在这里我们统一设计一个 Event Dispatcher 结构体来抽象这些行为。 Channel Map 保存了描述字到 Channel 的映射，这样就可以在事件发生时根据事件类型对应的套接字快速找到 Channel 对象里的事件处理函数。 IO 线程和多线程模型主要解决 Event Loop 的线程运行问题，以及事件分发和回调的线程执行问题。Thread Pool 维护了一个 Sub Reactor 的线程列表，它可以提供给主 Reactor 线程使用。每次当有新的连接建立时，可以从 Thread Pool 里获取一个线程，以便用它来完成对新连接套接字的 Read Write 事件注册，将 IO 线程和主 Reactor 线程分离。 Event Loop Thread 是 Reactor 的线程实现，连接套接字的 Read Write 事件检测都是在这个线程里完成的。那接下来是 buffer 和数据读写。 buffer 对象屏蔽了对套接字进行的写和读的操作，如果没有 buffer 对象，连接套接字的 read write 事件都需要和字节流直接打交道，这显然是不友好的。所以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 buffer 对象，用来表示从连接套接字收取的数据以及应用程序即将需要发送出去的数据。 TCP connection 呢，这个对象描述的是已建立的 TCP 连接，它的属性包括接收缓冲区、发送缓冲区、 Channel 对象等等，那这些都是一个 TCP 连接的天然属性。 TCP connection 是大部分应用程序和我们的高性能框架直接打交道的数据结构。我们不想把最下层的 Channel 对象暴露给应用程序，因为抽象的 Channel 对象不仅仅可以表示 TCP connection，前面提到的监听套接字也是一个 channel 对象，后面提到的唤醒 socket pair 也是一个 channel 对象。那所以呢，我们设计了 TCP connection 这个对象，希望可以提供给用户比较清晰的编程入口。那下面我们详细讲解一下以 event loop 为核心的反应堆模式设计。我在文稿里放置了一张 event loop 的运行详图，你可以对照这张图来理解。当 event loop run 完成之后，线程进入循环，首先执行 dispatch 事件分发，一旦有事件发生，那就会调用 channel event activate 函数，在这个函数中完成事件回调函数 event read callback 和 event write callback 的调用，最后再进行 event loop handle pending channel， 用来修改当前监听的事件列表。完成这个部分之后，又进入了事件分发循环。说 event loop 是整个反应堆模式设计的核心，一点也不为过。先看一下 event loop 的数据结构。在这个数据结构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 event dispatcher 对象了。那你可以简单的把 event dispatcher 理解为 poll 或者 epoll， 它可以让我们的线程挂起，等待事件的发生。那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就是 event dispatcher data 它被定义为一个 void 新类型，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任意放置一个我们需要的对象指针，这样针对不同的时限，例如 poll 或者 epoll， 都可以根据需求放置不同的数据对象。 event loop 中还保留了几个跟多线程有关的对象，如 owner's thread id 是保留了每个 event loop 的线程 id， mutex 和 con 是用来进行线程同步的， socket pair 是副线程用来通知子线程有新的事件需要处理，Pending head, pending tail 是保留在子线程内的需要处理的新的事件。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event loop 最主要的方法 event loop run 方法。前面提到过 event loop 就是一个无限 while 循环，不断的在分发事件，代码很明显的反映了这一点。这里我们在 event loop 不退出的情况下一直在循环，循环体中调用 dispatch 对象的 dispatch 方法来等待事件的发生。为了实现不同的事件分发机制，这里把 poll、epoll 等抽象成了一个 event dispatcher 结构。 event dispatcher 的具体实现有 poll dispatcher 和 epoll dispatcher 两种，实现的方法和性能篇21讲和22讲类似，那这里呢就不再赘述，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研读代码。 channel 对象是用来和 event dispatcher 进行交互的最主要的结构体，它抽象了事件分发，一个 channel 对应一个描述字，描述字上可以有 read 可读事件，也可以有 write 可写事件。 channel 对象绑定了事件处理函数 event read callback 和 event write callback。 event dispatcher 在获得活动事件列表之后，需要通过文件描述字找到对应的 channel， 从而回调 channel 上的事件处理函数 event read callback 和 event write callback。为此设计了 channel map 对象。 channel map 对象是一个数组，数组的下标即为描述字，数组的元素为 channel 对象的地址，比如描述字3对应的 channel 就可以这样直接得到。这样当 event dispatcher 需要回调 channel 上的读写函数时，调用 channel event activate 就可以。那下面是 channel event activate 的实现，在找到了对应的 channel 对象之后，根据事件类型回调了读函数或者写函数。注意啊，这里使用了 event read 和 event write 来抽象了 poll 和 epoll 的所有读写事件类型。那么如何增加新的 channel event 事件呢？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几个函数，这几个函数是用来增加、删除和修改 channel event 事件的。前面三个函数提供了入口能力，而真正的实现则落在另三个函数上。那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实现。 event loop handle pending add 在当前 event loop 的 channel map 里增加一个新的 key value 对， key 是文件描述字， value 是 channel 对象的地址，之后调用 event dispatcher 对象的 add 方法增加 channel event 的事件。注意这个方法总在当前的 IO 线程中执行。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介绍了高性能网络编程框架的主要设计思路和基本数据结构，以及反应堆设计相关的具体做法。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我们将继续编写高性能网络编程框架的线程模型以及读写 buffer 部分。和往常一样给你留两道思考题。第一道， 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实现一个 select dispatcher 对象，用 select 的方法实现定义好的 event dispatcher 接口。第二道，仔细研读 channel map 实现中的 map make space 部分，说说你的理解。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一起